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毛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脸上顶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，窗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打个乐圈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7.6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赵匡胤带着一帮少年去逛灯会，看见天庆楼的姑娘漂亮，唱歌好听，这舞跳的也不错，就想进去看。这个时候旁边有人劝他说，这地方不是老百姓能去得了的，咱赶紧走吧。赵匡胤不听这一套，偏要往里走。这两位姑娘到底什么身份，为什么不能让百姓看呢？意气凌千古，英风透九霄。做皇帝之前，她是一方豪杰，行侠仗义，千里护花。小女子大胆追求爱情，只可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，悠悠一片芳心覆水流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宋太祖千里送金娘下集。且说这二位姑娘名叫大雪小雪，这大雪是当今皇上的小情人，小雪是太师苏逢吉的人。有多少富家子弟为了追求这二位姑娘全进大牢了，弄得是倾家荡产。所以当时有人呢就拉着赵匡胤说，你别去，这两位姑娘是太师苏逢吉的人。赵匡胤一听就火了，什么？这苏逢吉乃是当朝宰相，应当是百官的楷模，现在他竟然霸占着姑娘还不让别人看，岂有这种道理？你们怕他，我可不怕。你们大伙谁想进去甭怕，只管往里走，如果这姓苏的敢说一个不字，我一拳把他打趴下了，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。这赵匡胤血气方刚啊，带着一伙兄弟就进去了。刚进门，勾栏里站出了一帮打手，去，出去，也不看看什么地方，是你能来的吗？赵匡胤二话不说，挥起拳头啊，那真是老太太摊鸡蛋呢，啪嚓一个，啪嚓一个。这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啊，有人着急了，赶紧回到赵家，跟他老爹报信去了。赵匡胤老爹一听这话，眼前一阵发黑，晕那儿了。着急呀，心想苏逢吉什么人物啊，他背后可有皇上给撑腰呢，这人咱可惹不起呀。想去勾栏把孩子拽回来吧，还不敢去，把自己在舍里头呢。咱得说这赵匡胤呢确实武艺高强，打了一会儿确实打趴下一片， 赵匡胤一看呢，这个地方确实不能久留，莫氏跑了。回到家之后，这赵匡胤还不服气呢，嚷嚷着要找这苏逢吉理论去。老爹摇摇头，闯下这么大的祸端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，不能再让儿子留在洛阳了，你赶紧跑吧。第二天，赵匡胤听从老爹安排，赶往山西太原去投奔了他的叔父。他叔父啊，在清油观一个道观里边做住持呢。赵匡胤的叔父名叫赵景清，他把侄子接进道观里边，一再嘱咐，你就在这儿研习诗文，千万不能再出去惹祸了。赵匡胤点头答应。等叔父走了，他坐不住了，心说我不出去，我就在道观里边走走，活动活动筋骨，这总行吧。于是抬脚就走出了屋门，绕过大殿，穿过花园假山，忽然间闻听一个女子的哭泣声传来。这赵匡胤左看右看，没人呢，顺着声音一找，发现这哭声是由打藏经阁里传来的。道观里头都是小道士，这怎么会有姑娘的哭声呢？赵匡胤觉得好生纳闷，刚想走上前去看个明白，却发现藏经阁的门上上着锁呢。赵匡胤马上找了一个小道士，跟他要藏经阁的钥匙。小道士一脸为难，说这藏经阁的钥匙不在我这儿，是师父亲自保管的，藏经阁里都是机密，不能让人随便进去看。赵匡胤心说，机密好啊，你个道观里边藏个姑娘也算是机密。哎呀，我叔父成天嘱咐我不要外出，原来他藏了个姑娘怕我发现。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，万万没想到叔父你竟然干出这样的勾当。赵匡胤向来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看见这姑娘被反锁在道观之中，哪有不搭救的道理呢？当即就找到了叔父赵景清，连叔父也不叫了，您老人家出家在此，没想到却干出这般好事。赵景清一头雾水，听的，怎么了这是？我干什么了？赵匡胤冷笑两声，呵呵，我问您，您这藏经阁里锁着的姑娘是何许人也？赵景清恍然大悟，哦，你说的是他。贤侄啊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还是不要过问了吧。赵匡胤闻听此言，气得暴跳如雷，青筋蹦起，出家人清净无为，红尘不染，你这藏经阁内却反锁着姑娘哭哭啼啼，这里边肯定有什么不法之事，你要不然就把话说清楚了，要不然就别怪我翻脸不认你这个亲。赵景清知道侄子脾气暴躁啊，一看他来真格的了，赶紧摆手，哎呦，贤侄贤侄贤侄，你可错怪叔父我了，切莫声张，来，随我进屋，我与你慢慢道来。赵匡胤气哼哼的跟着叔父进了屋里头。两人进来之后，赵景清看看外边没人，把门给带上了。贤侄啊，这藏经阁里关着姑娘确实不假，可是这跟我没关系啊。没关系，您是道观的住持，藏经阁里关着一个人，这会跟您没关系。叔父啊，您可别看我小就拿话糊弄我，是非曲直我自会判断。赵景清急得满头大汗，哎呀，贤侄啊，我说什么好呢？这事儿啊，我本不想和你说，怕你惹祸，没想到到了还是让你看见了。赵匡胤还没消气儿呢，叔父有什么说什么，话讲当面，好事不被人，被人没好事。赵景清一听，嘿，这小子，得了，也别瞒着了，贤侄啊，这姑娘是前两天被两个响马带来的。那位说，什么叫响马？强盗。这俩人抢了姑娘，都想占为己有，娶她为妻，就为这个俩人打起来了。 不分胜负。于是这俩土匪啊，就把姑娘带到道观里边，逼着我把她关在藏经阁，说等到他们两个分出胜负了回来带走姑娘。赵匡胤听罢拍案而起，大胆盗贼，这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叔父啊，你竟然还帮着他们，你这就是帮凶啊，跟强盗有什么区别？赵景清欲哭无泪，贤侄啊，他我也不想啊，可是他们说了，我要是私自把这姑娘放走，他们就要血洗清油观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。赵匡胤根本不听叔父解释，不由分说大步来到藏经阁，挥刀当啷一声把铁锁砍掉在地，里边有个姑娘啊，缩在墙角正哭得厉害呢。赵匡胤走上前来，姑娘不要怕，我是来救你出去的。姑娘，敢问叫什么名字呀？这姑娘看样子是被吓得够呛，缩在墙角里头瑟瑟发抖。赵匡胤只好是好言安慰，劝了半天，姑娘才放下戒备，缓缓开口了。原来这姑娘啊，和赵匡胤同宗，也姓赵，名叫京娘，年方28，正好16岁，家住蒲州，不慎被强盗给掳到这里。赵京娘边哭边说，刚才英雄来的时候，我是害怕极了，还以为是那两个强盗又回来了，如果英雄不搭救我的话，恐怕小女子唯有一死以保清白了。赵匡胤顿时起了恻隐之心呐，姑娘放心，我救人救到底，我这就去准备车马护送姑娘回乡。说完，赵匡胤顺手把藏经阁的书架推倒了几个，扭头跟叔父说，叔父啊，如果这贼人前来要人的话，你就说洛阳赵大郎先一步把人抢走了。当时这赵大郎的名号在江湖上也算是响当当的，叔父看他救人之心已定，也不好说什么了，出门准备车马。就这样，赵匡胤带着京娘二人以兄妹相称打马上路了。由打太原到蒲州，这一路上山川阻隔，少说也得1000里呀。这赵匡胤担当护花使者，晚上住店，白天赶路，一路就来到了灵石。两个人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，半夜时分，赵匡胤睡得正香，忽然他的马一阵嘶鸣，这赵匡胤立马警觉起来了，一翻身顺着窗户就窜出来了，原来是一个盗马贼，看赵匡胤的马好，想趁半夜给偷走。赵匡胤的坐骑名叫麒麟马，奔跑如飞，性子暴烈，没人能近得身来，所以这盗马贼呀，一下就暴露了。赵匡胤不由分说几步上前，挥着拳头啪，这盗马贼呀还没反应呢，连吭都没吭一声，咕咚倒这儿不动窝了。赵匡胤蹲下身来仔细观瞧，这盗马贼还是没动静，伸出两个手指头放到鼻子底下一探，这鼻息坏了，断气儿了。赵匡胤万万没想到自己竟然一拳就结果了他，连忙叫上京娘，俩人连夜上路就逃出来了。大半夜的伸手不见五指，不知道走了多久，终于看见前边有一小村子，家家户户大门紧闭，只有一家门前站着一个披麻戴孝的女人，正锁门准备出去呢。赵匡胤赶紧上前想借宿一宿，那女的摇摇头，不行，今天是我丈夫回煞的日子，不能让你们留宿。说完了急匆匆的走了。这回煞是什么日子呢？说白了就是这个死人的魂儿今天晚上要回家，古代人迷信，相信人死之后啊，还会再回来一次，这就是回煞。这赵匡胤没辙了，总不能露宿荒郊野外吧？自己没问题，可赵姑娘怎么办呢？管不了那么些了，看看周围没人，赵匡胤带着姑娘翻墙而入，想借住一宿，明天一大早就走。 两个人翻墙进来，里边是三间小平房，屋子里头停放着一具棺材，旁边垂着白色的幡儿，一盏昏黄的油灯忽明忽暗。这棺材之前呢，摆着一个供桌，上边放着鸡鸭鱼肉各种的点心。赵京娘突然想起来了，刚才那女的说的是今天她丈夫回煞，不由得一哆嗦呀，伸手拉住赵匡胤的衣角。这赵匡胤武艺在身，又是个男的，不管那么多，这会儿肚子正饿呢，油打供桌上就把贡品给葫芦到怀里了，拿衣服襟一兜，进到屋里席地而坐，撕下一个鸡腿，嘿，这真不错，有酒有肉，妹子来咱大吃一顿。看着赵匡胤狼吞虎咽的，这赵京娘啊也不害怕了，坐下来跟他一块风卷残云，吃饱了俩人倒头便睡。睡到半夜时分，这油灯的光慢慢的暗下来了，周围的白绫子白幡啊顺风飘荡，格外的阴森凄惨。睡梦之中，一阵细碎的声音传来，赵匡胤和赵京娘两个人都醒了，就听见隔壁屋里头这棺材呀，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，好像是打开了似的。接着有人叹了口气，一阵阴风吹过，两个人一身鸡皮疙瘩呀。您别看赵匡胤虽然胆儿大，这时候也是毛骨悚然，那赵姑娘更是花容失色了，紧紧拽着赵匡胤的胳膊不敢撒手。赵匡胤壮着胆子抄起身边的兵器，一步一步蹑足潜踪走到门前，往外一看，当即吃了一惊，只见灵前停了两只大公鸡，正在供桌上找食吃呢。这两只公鸡比普通的大好多，这灵子都是灰黑色的，脖子伸得老长，眼睛圆，嘴尖一对利爪，看起来十分的凶悍。赵匡胤看着心说，这两个没准就是煞神。想到这儿啊，他在门口站定，放开喉咙大喝一声，好怪物，我在此下榻竟敢前来显形，快快过来受死。话音刚落，一记长刀当头劈下。赵匡胤头顶发亮，煞神一看这人大有来头，想跑可被这光照住了，动弹不了了，被赵匡胤活活打死了。赵京娘从来也没见过这种场景啊，不知不觉地看呆了。第二天村民们回来，看到被打死的煞神，对赵匡胤呢敬若神明，顶礼膜拜。这一路上险恶重重，打贼寇，除煞神，风餐露宿，赵匡胤始终把京娘看作同宗姐妹，可是赵京娘却对赵匡胤心生了爱意。古人讲究同姓不婚，他们之间又能有什么结果呢？眼看着离着蒲州越来越近了，到了家就意味着得分开了。赵京娘已经不知不觉地动了芳心，一想着要分开，回家的高兴劲儿就提不起来了，郁郁寡欢，晚上也睡不着，对着油灯啊长吁短叹。赵匡胤不知道京娘的心思，还一个劲儿地问，妹子你怎么了，有什么不开心的跟为兄的说说。赵京娘只是流泪也不搭话，赶了几天路都是默默无语。这天终于到了蒲州地界，这赵京娘看着家乡的景色归心似箭，来到家门前一声呼喊还未出口，眼泪先下来了。他爹他娘啊听见动静了，相互搀扶着就出来了。自打这宝贝闺女被强盗掳走之后，老两口子天天以泪洗面呢，今天看着姑娘活生生的站在自家门前，这两位老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哎呀，我的女儿啊，是你回来了吗？赵京娘喉头哽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翻身下马，一头就扑进了父母的怀里，放声大哭。这团圆的场面看得赵匡胤心生感慨，现如今正值乱世，天下盗贼四起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不能团聚呢。老两口子跟闺女抱头痛哭，等安静下来，这才发现姑娘身后还站着一男的，此人虎背熊腰，一脸正气。赵兴娘赶紧介绍，爹娘，这就是救我于水火之中的英雄，名叫赵匡胤。老两口子千恩万谢，把恩人拉进屋里，赶紧到后厨准备饭菜。当天晚上，赵兴娘把自己一路的经历跟家人说了，言谈之间透着对赵匡胤的浓情厚意。老两口子看出了闺女的心思，他们也喜欢这位行侠仗义的英雄，暗地里就打算第二天促成美事。转过天来，艳阳高照，赵匡胤刚想告辞而去，这老两口子就进来了，一坐下，两位老人开门见山，提出啊，愿意把闺女许配于他。赵匡胤一听，连忙摆手，哎呀，自古同姓不婚，我对京娘完全是兄妹之情，丝毫没有男女私情啊，啊，成亲之事万万不可。这个时候赵京娘就躲在屋子外头听着呢，一听赵匡胤不愿意，心里头着急，一步就迈进来了，跪倒在地，公子，小女子的命是公子救回来的，小女无以为报，唯有以身相许，相伴终身，小女子愿追随公子侍奉左右。赵匡胤听了这些话不高兴了，妹子，为兄的救你是出于恻隐之心的，不是贪图你的美貌，更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，我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妹妹看待，况且你我同姓，难以成婚，这种话妹子还是不要再说了，惹人笑话。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赵京娘的一片芳心就这样被赵匡胤挡在了门外，随着麒麟马的马蹄声渐行渐远，赵京娘的心都碎了，她知道这辈子都不可能再遇到赵匡胤这样的人物了，更不可能找个人家随便过活，于是扯得一尺白绫，悬梁自尽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丝路新绿》，小光作词，刘青作曲，白雪演唱。 东望山河壮丽，西去丝路万里，自古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心绿，列车横贯东西，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不计星辰，记载下沧桑巨变，诗书情话，传承着和平友谊。生生不息。